你不会忘记我呢，对吧？ 你们可有心上人？ 我， 哎呀，我的心被谁下了蛊？一会儿痒着笑，一会儿痛着哭。思念是否是条崎岖漫长旅途？多少岁月才能走完这程？下了蛊，一会儿仰着笑，一会儿痛着哭。爱上一个人究竟是天还是湖？我想抓住心里的那一只小鹿。 我的名字叫迟猛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